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Bravo 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做了一集这个格莱美的预测版，其实每年二月三月都是我就是会守在这个电视机面前，会看这个奥斯卡转播啊，跟这个格莱美，因为呢每年这个季节就是这个颁奖典礼，而且呢回顾去年的一些精彩的作品，我今天呢特地做了一集，好，就是这个格莱美的精选选歌曲。那格莱美奖大家都知道，其实是美国音乐界应该最具权威的奖项哈。如果我们来说有四个表演艺术的奖项最大的呢，这四个应该就包括了比如说奥斯卡的金像奖啊，这个剧场界的东尼奖，还有电视界的艾美奖，以及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格莱美奖。好，格莱美其实源于这个好莱坞的星光大道的计划，本来呢是这个美国国家录音艺术科学学院在1959年的时候，他们颁发了第一届的这个格莱美奖，为了要表扬呢前一年在音乐界有杰出表现的人士，而且呢他们把那个奖项就是镀金哈，然后做了一个留声机的这个形状，很可爱。因为这个留声机的英文呢 gramophone。其实就是用这个 Grammy， 其实就是这个字的昵称，那现在我们都直接就叫做 Grammy 奖了。好，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曲子也是今年非常非常火红的，它不仅仅是得到这个格莱美的入围，还有奥斯卡的入围，这部很好看的电影《黑豹》，我们来欣赏当中的歌曲 All the Stars。 Stars. on me. If you do, I won't move. I ain't just cry for no reason. I ain't just pray for no reason. 黑豹大家看过吗？这个是2018年漫威系列的，据说这应该是他们拍的第18部电影了，都是用这个漫画人物作为故事。但是黑豹很特别的是，它几乎都是这个非洲裔的卡斯。如果还没有去看过这部片子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很精彩。包括影像摄影，然后里面的服装我觉得特别的惊艳，然后还有就是刚刚大家听到这个 All the Stars 由这个 Kendrick Lamar 所演唱的。好，第二首也是从黑豹的原声带，今年也入围了这个葛莱美，我们来欣赏的歌曲 Redemption。 黑豹这部电影，哇，原声带入围了有8项的这个格莱美奖，超级厉害的，最佳饶舌演出，最佳饶舌歌曲，还有这个演唱，年度专辑，年度歌曲。我们就来猜猜今年的格莱美黑豹会不会是大赢家哈。第三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古王的晋级 Black Hole 这首歌。 Cinderella's at the ball of confusion. The tension is high, but niggas are still fly. Sophisticated puppets with political ties. Organized crime, paperback shrines. Pussy with a price tag, money all the time. Pills in the nightcap running through your spine. Niggas sipping lean with a fiend for the high. Addiction is a picture, we buried to the end. And the whole world loves you when you're top of the line. The hoes gon' want you when you're thugging the vice. But the cops gon' bust me if my money too husky, man. Trust me, devils want me living in fright. 年入围葛莱美的有一个星星吧，这个非常非常亮眼的，应该算是女性的饶舌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Cardi B， 这也是她自己为自己取的艺名哈。据说她刚开始在网络上面受到大家瞩目，是因为她曾经当过脱衣舞娘哇。不过呢，现在她已经摆脱过去了，其实她已经成为一个在流行音乐市场上面非常非常受到瞩目的这个星星。好，我们介绍的歌曲 I Like It。 Now I like dollars, I like diamonds, I like stunning, I like shining, I like million dollar deals, where's my pen, bitch I'm signing, I like those Balenciagas, the ones that look like socks,I like going to the Tula, I put rocks all in my watch. I like texts from my exes when they want a second chance. I like proving niggas wrong, I do what they say I can't. They call me Cardi, Cardi, banging body, spicy mommy, hot tamale, hotter than a Somali. Virgo, Ferrari, hop up the stool, jump in the coupe, big dip on top of the roof, flexing on bitches as hard as I can, eating halal, driving a Lamb. Saw that bitch, I'm sorry though, got my coins like Mario. Yeah, they call me CardiI run this shit like cardio. Diamond district in the chain. Certified, you know I'm gang, gang, gang, gang. Drop the top and blow the brains. Oh, he's so handsome, what's his name? Yeah. I need the dollars to just beat it up like pinatas. Tell the job to close the curtains. Bad bitch make you nervous Chambean, chambean, pero no jalan. Tú compras todas las Jolambo, a mí me las regalan. I spend in the club, what you have in the bank. This is the new religion bank, el latino gang, gang, yeah. Está toda servieta, pero es que en el closet tengo mucha grasa. Ya mudé la Gucci pa' dentro de casa, yeah. Cabrón, a ti no te conocen ni en plaza. El diablo me llama, pero Jesucristo me abraza. Guerrero como Eddie, que viva la raza, yeahMe gustan boricua, me gustan cubana. Me gusta el acento de la colombiana. Como me ve el culo la dominicana. Lo rico que me chinga la venezolana. Andamos activos, perico, pim, pim. Billetes de 100 en el maletín. Que retumbe el bajo, Bobby Valentín, yeah. Aquí prohibido amar, dile charitín. Que perpico le tengo claritín. Yo llego a la disco y se forma el motín. Diamond District in the Certified, you know I'm gang, gang, gang, gang. Drop the top and blow the brains. Oh, he's so handsome, what's his name? Yeah. I need the dollars to just beat it up like pinatas. Tell the job to close the curtains. Bad bitch make you nervous. Como Celia Cruz tengo el azúcar, azúcar. Tú que va medioY se fue de pecho como Ginny Luca. Te vamos a tumbar la peluca. Y arranca pa'l carajo, cabrón, que a ti no te va a pasar la boca. Mi tenis Valenciaga me reciben en la entrada. Pa, pa, pa, pa, ra, sí, like I'm Lady Gaga. Y no te me hagas, que en cover de vivo tú has visto mi cara. No salgo de tu mente, donde quiera que viaje, he escuchado mi gente.Ya no soy high, soy como el testa rosa. Soy el que se la vive y también el que la goza. Goza, goza, es la cosa, mami es la cosa. El que mira sufre y el que toca goza. 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 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 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 I said I like it like that. Diamond District in the chain. Certified, you know I'm gang. Drop the top and blow the brains. Oh, he's so handsome, what's his name? Yeah. Cardi B. Cardi B 最近真的太红了，在告示牌上面呢有两首单曲都登上了这个排行榜，而且呢有好多就是我们熟知的这种音乐的杂志都给他很多的很多的好评。那包括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哇，他居然跟去年的这个格莱美的大赢家 Bruno Mars 火星人一起合作了这个 Bruno Mars 的歌曲哦，这个重新混音的版也非常的好听，我们来回味一下，这个是 Bruno Mars 跟 Cardi B 的歌曲。 Drop top Porsche, Rolly on my wrist, diamonds up and down my chain. Cardi B straight stunning, can't tell me nothing. Bossed up and I changed the game. Just give it. It's my big bronze boogie, got all them girls shook. My big fat ass got all them boys cooked. We're from dollar bills and I be popping rubber bands. Bruno sang to me while I do my money dance like. Flexing on the gram like.Lil Jon, okay. Oh yeah, we dripping up and that's getting paid. Ooh, don't we look good together? There's a reason why they watch all night long. All night long. Yeah, I know we'll turn heads forever. So tonight I'm gonna show you off. When I'm walking with you, when I'm walking with you, I watch the whole room change. Baby, that's what you do. Baby, that's what you do. No, 电石成金，点爱会变成闪闪发光的小珍珠。 由爱心蒂尔春文教基金会推动的小珍珠助学计划，提供有心向学、家境贫困的爱基会毕业生助学金与持续关怀，让学习没有后顾之忧，用知识翻转未来人生。 小珍珠助学计划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新年快乐！哎，正在泡茶啊。 是啊，来来喝茶。女儿这么大了， 她琴棋书画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泡茶。 哦，那要听广播了。 啊，广播也教人泡茶？ 先用材的外观去做基本的判断。我大概分成三种，第一种是球形的乌龙茶，因为它如果碾成球 状。2月1号晚间6点，蓝大成的茶艺复兴教你泡茶，认识茶具器皿。空中茶席，品味塔桑庄园，喜马拉雅迷境春斋 Charming Choice 茶米店，邀您准时收听。 为自己喝茶，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茶语杯 FM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集呢，这个格莱美今年精彩的入围作品。好，我们先预测一下，看看今年呢有哪些是我们曾经听过的歌曲，有哪些是我们还不熟悉的新人奖，待会要陆续的为大家介绍。说起这个格莱美奖哦，其实我每年这个二月都是我最期待的这个 timing， 就会守在这个电视机前面，有时候甚至要起一大早，因为格莱美的颁奖典礼呢通常都是台湾的早上，但是呢总是会很想要第一时间就知道是谁得奖了。那去年吧，这个得到最多的应该是这个 Bruno Mars 火星人，哇，一连拿了好多项的大奖，真的是大家甚至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他要取代这个 Michael Jackson 了。上一段的听到 Bruno Mars 的声音，我真的觉得他的唱腔好像越来越学习这个 Michael、欸、有吗？大家有这种感觉吗？不过 Michael 应该是大家心目当中的王子了哈。这个 Bruno Mars 如果要跟这个 Michael Jackson 效法的话，或许还要再加把劲吧。OK， 我们这一段要来介绍几个新的artist。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是 Zoe， 我觉得它的旋律好像似曾相识，大家抓一下这个写歌是不是有曾经很像哪一首歌呢？ Azul。 Tú que habitas en mi mente, tú. 格莱美涵盖的音乐类型相当的广泛，比如说这个流行音乐圈的啊，或是电音的啊，摇滚的 jazz 的甚至古典的民谣福音 R&B， 哇，各式各样的风格。然后评分的这些人呢也都是业界的人士啊，也就是这个录音学院的这些成员去投票决定的，所以真的很具有这个指标性啊，而不是像这个告示牌的音乐奖或是全美的音乐奖那样是由人气决定的。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是 Zoe 的歌曲，今年还有另外一张也是很厉害的，这个天王跟天后的合作。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 Tony Bennett 加上 Diana Krall， 对，没错，就是这个老爷爷然后加上熟女天后。这张专辑叫做纯爱年代，我刚听到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很被两个人电到，因为他们故意好像制作人要营造那种好像他们在录音室里面边玩然后边聊天谈笑，然后就把它录起来，就录好的那种感觉，很有亲密感。我们欣赏的歌曲是来自于Gershwin 的词曲 Swanful。 Wonderful, it's marvelous that you should care for me. It's awful nice, it's paradise. It's what I love to see. You've made my life so glamorous. Marvelous that you should care for me. 刚有听到两个人一起在录音室里面好像像老朋友一样一边谈笑，然后两个人非常的有默契，哎，就录好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这个制作人故意想要营造的这种很 close 的很贴近听众的一种感觉吧，好像两个人玩一玩然后就把它录下来了。这张专辑非常好听，而且呢两个天王天后一起男女对唱，加上一些很精彩的乐手，也难怪今年的格 莱美呢，他们入围了好几项。我们来欣赏《尘埃年代》当中的歌曲《Love is Here to Stay》。 The more I read the papers, the less I comprehend the world and all its capers and how it soon will end. Nothing seems to be lasting, but that isn't our affair. We've got something permanent.I mean, in the way we care. It's very clear. Our love is here to stay. Not for a year, but ever and a day.And the telephone and the movies that we know may just be passing fancies and in time may go. But oh my dearOur love is here to stay. Together we're going a long, long way. In time the Rockies may crumble, Gibraltar may tumbleThey're only made of clay, but our love is here to stay. It's very clear. Our love is here to stay.But ever and a day, the radio and the telephone and the movies that we know may just be passing fancies.And in time may go, but oh my dear, our love is here to stay. Together we're going along In time the Rockies may crumble, Gibraltar may tumble, they're only 每年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奖项就是最佳新人奖。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应该算是今天播放清单当中最年轻也是大家最没有听过的一个新鲜的名词，但是呢我觉得他今年应该会非常的耀眼，而且希望他可以得奖，他帮自己取了一个艺名叫做 Her H1.E.R1. 好，不知道他要怎么样来念他自己的名字，反正现在的 artist 都很搞怪，很喜欢取一个很奇特的这个名称，然后让大家印象深刻。我们先来聆听这个 Let Me In 这首歌。 Say come over, but you won't let me. Peter 的本名叫做 Gabriel， 好，也有人称为他叫 Gabi， G-A-B-I， 好 Wilson， 他是97年的，出生在美国旧金山，哇，好年轻哦，有很多人认为他12岁的时候就被视为是音乐神童了哈，所以14岁其实就被 Sony 这个唱片品牌签下来当做艺人，有很多人非常期待今年的这个 Gabriel 会不会得奖。刚刚听到的是他非常有潜力的，很年轻，但是好像唱歌表情还蛮早熟的，对不对？我觉得国外的小朋友真的都很年轻就很有主张，然后很独立，也难怪他14岁就被签了。我们来欣赏的这个以吉他为伴奏形式，然后男女对唱，其实他的背景音乐配器非常的少，但是呢我对于他唱歌表情非常慢的这个诠释方式觉得非常的迷人。 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嘎碧所带来的 Focus 这首歌，也非常好听哦。他特别提到说，他在他自己的专辑里面，他最在意的呢是想要诠释那种女性的心理状态，比如说有时候落单啊，有时候无所依靠那种女性的心情 emotion。 所以呢最后就用 Focus 这首歌曲来陪伴大家。不知道嘎碧今年会不会得奖，我们来听完这集以后呢，或许你再看看这个格莱美颁奖典礼的时候更可以有感觉。猜猜看今晚听到的歌曲谁会是赢家呢？我是李星云，我们下周见。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 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群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再多一份等待。曾经担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务卿的鲍威尔将军，有一次他出席他的好友同时也是著名的激励大师塔玛拉·罗威的私人晚宴。当时塔玛拉的母亲已经70多岁，当他知道鲍威尔将军将来访问他的家，他就特地上前迎接说，国务卿先生，您是我们十分尊崇的领袖，也是这场晚宴最尊贵的上宾，我可以快速的帮您和我女儿拍一张合影吗？鲍威尔将军点了点头说，当然，我很乐意。然而当时摄影师和嘉宾都已经在餐厅聊天等候了，于是鲍威尔将军打量了一下四周，便主动拉着塔玛拉一起走到一台已经架在三脚架上的相机前。他将手轻轻搭在塔玛拉的肩上，微笑着面对镜头。塔玛拉的母亲没想到鲍威尔将军会如此爽快地答应，于是他急忙走到三脚架前，手忙脚乱地试着找到相机的拍摄按钮。他边找边喃喃自语说，我不确定这个按钮有没有用。随着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塔玛拉和鲍威尔已经在镜头前等了半分钟。塔玛拉担心会浪费鲍威尔将军的宝贵时间，所以就想走上前去帮助母亲。没想到鲍威尔将军一把拉住他说，让你的母亲自己想办法吧，她一定能行的。一分钟过去了，塔玛拉的母亲这才找到了快门键，急切地按了下去。拍完照后，鲍威尔将军友善地问道说，您觉得这张照片还满意吗？直到塔玛拉的母亲开心地笑了，他才松开手，转头对塔玛拉说，你看，他比我们想象的更能干吧。这位激励大师塔玛拉说，虽然这件事已经过了很久了， 但是他每次翻看这张照片，他都想起鲍尔威尔将军在镜头前多等待90秒的场景。亲爱的朋友，鲍威尔将军没有将拍照看为一件不得不的事情，相反的，他投入时间，甚至愿意花时间等待，只为让对方留下美好的回忆。这是生命的态度，是充满热情的生命态度。而生命充满热情的人，他的未来也必定是成功的。这是一种善良的态度，一个以善良待别人的人，他的未来必是成功的。一个人的成败和他的热情和他的心性是否善良是息息相关的。有些人在职场做事规规矩矩，但却也是一成不变，这在现今的时代很容易被淘汰。没有人可以用老用一套方法来做事，过去你以为成功的经验一下子就会过时不适用了。而相反的，一个热情的人，对什么都有兴趣有反应有热切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对人慈善对人关怀的人，通常这样的人都是好用的人。亲爱的朋友，上帝可以使用每一个人来成就大事，但关键是我们的生命态度和回应。当你保持热情积极的态度时，当你保持一个善良的心性时，不仅会给对方留下好的回忆，也将为自己开启许多意想不到的机会之门。 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 心灵蜜豆奶是由中广流行网早安 EasyGo 直播，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士林林良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